第39篇，人生如泡影。达卫诗歌交以乐观耶度通。我已决定，我要谨遵我的道路，免得我以口舌犯罪。当恶人在我面前时，我以口罩笼住我嘴。我默不作声，以免口出恶语，但我的痛楚更因此而加剧。我的心在我腔内滚滚沸腾，我欲沉思欲觉的烈火如焚。我的舌头便不耐烦地说，上主，我恳求你明白启示我，我的中期和寿数究有几何，好使我知道我是何等脆弱。你是我的岁月，屈指可数，我的生命在你前算是虚无。世人的生存只是一口喝许，人生实如泡影，只是白白操劳，他们所有积蓄不知谁来得到。我主，现今我还有什么希望？我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种种罪愆，不要使我受愚人的耻笑辱骂。我静默不言，有口不开，因为这事是由你安排。求你由我身上除去这场灾患，因你手的打击我已消受不堪。你为了罚罪而把世人惩治，你像蛀虫将他的珍宝侵蚀，至于人不过只是一口气。上主，求你俯听我的祈祷，求你侧耳静听我的哀告，莫要装聋不听我的哭号。因为我在你前只是旅客，如我列祖一样只是路过。求你转移你的目光，不要怒视我，使我一去不返之前能得享安乐。